还是哭了哭了哭了，爱要有你才完美，不知无力才完美，逞强的也独自去面对，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，爱只剩下一 像大海汹涌澎湃， 多少女孩有诗一样的情怀，情窦初开像彩霞缤纷多彩， 一首 地方， 创造一个新时 岁月使男儿两鬓斑白，斑斑白发像云海默默等待， 多少时光使你还青春不在，老去年华像黄昏有些无奈，创造一个新时代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

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，各自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，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，一生的爱回头太难，孤往心里藏，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，一生的情愿自己陪， 就欲缘了分离。